好，我们要讲到《红楼梦》74回这个抄检大观园啊，可以说是《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这些12、13岁就住到大观园去的一些年轻的小孩子们啊，他们大概度过了一段最美丽的青春岁月，可是忽然碰到了抄检大观园啊，所以其实74回大概也在预告着这个青春王国的破灭。所以我们大概都有过自己的一个青春，那么这个青春也都一定有它结束的时刻，啊，只是结束的方法或者结束的这个时间，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么对于曹雪芹来讲，我们知道说他在他们的家族大概在雍正5年抄家，所以以一般的学者推论，大概曹雪芹那一年是14岁，所以他大概记忆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青春断裂的这样的印象啊，所以在很多的作者个人的事件跟贾宝玉的生平，我们如果把它连在一起，大概会觉得抄检大观园，当然还不是外面抄家啊，可是我们有跟大家提过，在抄家的过程当中，探春是最敏感的啊，她也立刻掉了眼泪，也觉得这样的家族自己玩起这样的游戏来，她说还要等别人来抄家吗？就如果你们家族里面已经自相残杀到这种程度，所以在74回里面，我们会看到好几条线在这个地方所构成的一个事件的爆发。大家记得在73回有一个傻大姐不小心就捡到一个绣春囊，而这个绣春囊很意外的就到了王熙凤的婆婆邢夫人的手中，然后这是一条线。大家也记得大概在71、72回的时候，那个贾琏啊，不太成才的这个男孩子，王熙凤的丈夫，那么就刚好碰到了贾母房里的鸳鸯，就跟鸳鸯说，我那个老祖母啊，床下全部是贵重的东西，一箱一箱的，然后老人家一定也都不在意到底里面装的是什么，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搞出一箱出来，那他要把它当1000两银子。我想大家知道这1000两银子绝不是小数目，所以他就当了1000两银子。所以在74回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几条线在这里就组织在一起，因为我们看到邢夫人是贾琏的妈妈啊，虽然不是亲生的，可是名义上她是妈妈，贾赦的丈夫。那么还有一些线比较远的，包括贾琏的爸爸贾赦要讨鸳鸯做太太，就邢夫人给碰了一鼻子灰，所以好几件事在一起，我们就觉得邢夫人跟王熙凤之间是有心结的。而邢夫人对于这样一个能干、出身于高贵家庭豪门的王熙凤耿耿于怀，总是想要整她一下，可是找不到机会。一方面王熙凤其实蛮懂事的，就是大体上的礼节她都是顾得到，那么也没有什么错处给抓到。可是现在她抓到这个绣春囊的时候，她就觉得一定是王熙凤，所以他就要把这个东西交到王熙凤的姑姑王夫人那边去啊。所以好几条线会在这里总结。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贾琏会忽然跑回家说，奇怪，我拜托鸳鸯把老太太房里偷了一箱东西出来当了1000两银子的事情怎么老妈知道了？所以邢夫人把他叫去了，说我最近手头有一点不方便，借我200两银子。那贾琏就说，我手头也不方便，没有这个钱。那这个妈妈就冷笑了一声说，1000两银子的东西你都弄得到手，那我这会跟你要200两银子你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里面就发现这个家族里面其实是非常复杂，因为各种的派系纠结牵连，所以贾琏做的这个事情他觉得神不知鬼不觉，那么事实上都知道了，都已经被知道。那么所以因此邢夫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叫贾琏去说，你当了1000两银子的事我已经知道，好像我要抽头一样，我要分红分200两银子，因为他有一个把柄在手上，就是绣春囊。所以绣春囊是一个引火线，因为把好几件事情一起爆发啊，一起拉起来。所以我想大家读《红楼梦》可能要比较细心，因为我们好几次提到这个作者是一个编织家，他会把无数的经线跟纬线编织成非常漂亮的锦绣，所以那个线索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我们通常看一个小说，一个单一的线写一个主角或者两个主角之间的关系，可它其实是复杂的不得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把《红楼梦》只挑出黛玉、宝钗、贾宝玉的这样的一个三个人的三角恋爱的线，其实太简单啊。这个小说一定要从编织方面来看。所以我刚才略略略的提一下，就是在74回爆发抄检大观园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好几条线一起串联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不记得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就不太懂邢夫人怎么这个时候忽然来要200两银子干嘛。那贾琏也很纳闷，王熙凤也很纳闷，可是没有多久王夫人就来了，就把那个绣春囊给抖出来。那你就知道说，邢夫人握有这个把柄的时候，一方面她可以讲话大声，一方面她可以实际要一点钱，因为她是出身很卑微的一个人，所以她在这个时候也觉得说，平常都没有占你们便宜，这个时候我要占一点便宜。所以当然也看到作者对于邢夫人这个角色，其实她一直是有点不伦不类，就是包括前面替她丈夫跟这个贾母要鸳鸯做小老婆的事情，你就觉得她处理的不伦不类的一个人，那么要讨好自己的丈夫，可是又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个事情很明理的来想，所以在74回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这个爆发。开始74回是写到宝玉，宝玉在房里面不是要读书吗？怕他老爸要盘问啊，要考试，所以读书。读书的时候，忽然有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就把他吓住了，所以就装病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忘了，宝玉那个人是没有什么心机，他忘了他已经在装病，而且病得很重。因为就发现说，绣春囊的事情爆发，以及迎春的奶妈把这个累金凤当掉的事情爆发，所以就很多的事情牵连在一起，就牵连到一个柳家媳妇，大家记得就是厨房的主厨。这个厨房的主厨姓柳，然后他一直要把女儿送到怡红院来做佣人的，他们跟方官就金星玻璃感情特别好。那么记不记得我们在73回看到抓到了三个赌头，里面有一个是柳家的妹妹啊，是他的妹妹。可是在《红楼梦》里面这种家族的复杂，到最后他不会认为说这个赌头是你的妹妹，所以法律上就是你妹妹负责。他们会在外面就开始造谣，说这个柳家的主厨，因为厨房是最复杂的，我们知道厨房是油水最多的，就是以古老的社会来讲，厨房那个地方是油水最多，因为它克扣啊或者贪污啊不太容易查得出来，所以大家都看准这个位置是大家都要抢的。我们记得柳家的媳妇，因为那个五儿她的女儿因为玫瑰露的事情曾经爆发，然后当场就有人把她赶走，然后就有一个新的主厨来，那没有多久又恢复了她的这个职务。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说，厨房这个地方是是非很多很多的，那么因此很多人就想抢这个位置，就在外面造谣说不是她妹妹在开赌局，其实是那个姐姐拿了很多什么买菜钱啊什么东西就在赌，然后不好自己出面就让她的妹妹去赌，所以其实是那个柳家主厨，所以还是要整她。那这个柳家听了以后很害怕，就赶快跑到怡红院拜托方官跟宝玉讲，因为唯一能够帮忙就是宝玉，所以宝玉就忘了自己是在生病状态，就跑出来跑到迎春那边去。大家看他吓一跳说，哎，你不是病重吗？你怎么又跑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宝玉是也不太会骗人的啊，糊里糊涂，因为反正老爸的考试事情已经混过了，所以他就忘了他是生病的那个状态，好像忽然病也就好了。那大家就问他说，你来干什么？可是当着很多人他又不好意思说，我是为了柳家的那个人来说情啊，就是迎春的奶妈被抓了，那柳家的妹妹也被抓了，干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说情，两个人加在一起的脸面大概比较大，大概贾母就会放了，其实也是很小孩子的这个想法。可是一看到宝钗啊、黛玉、探春都在面前，就不太好意思讲，他就说啊，我来看看二姐姐，就不提什么事情，就把这个事情带过。所以74回是从这个事情带出来，那带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平儿就处理了这个事，就是王熙凤的这个得力的丫头， 就告诉这个王珠儿媳妇说，你赶快让你的老奶奶今天晚上以前就把那个蕾丝缝从当铺里面赎出来，你不赎出来我就不负责了。意思说晚上以前我还来寻思帮你隐瞒这个事，过了傍晚如果东西没有赎回来，我就报告王熙凤，就公事公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下人其实也都知道轻重啊，知道万一这个一查出来当然是不得了的事情，就一个奶妈竟然偷到了小姐的贵重首饰去赌博，这是一个大事情，所以他们就保证说我今天晚上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情这样办好。我们就看到下面一段，就是谈到了回到了王熙凤的房里，王熙凤就问平儿说，哎，三姑娘叫你去干嘛，就记得吗，七十三回里面探春在那边讲话讲话就使了一个眼色给她的丫头世叔，世叔就出去把平儿给招来了，所以王熙凤就在问说，好端端的没事啊，探春干嘛把你叫去，那平儿就说，三姑娘怕奶奶生气啊，叫我劝劝奶奶，说问问奶奶这两天吃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读懂没有这一句，平儿根本没有讲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可以理解吗？平儿去是为了处理迎春的奶妈把首饰当掉这个事情，可她完全没有讲，她说哦，没什么事，探春叫我去就是说你身体好不好啊，那最近吃东西还吃得还好啊，就这样。为什么？因为平儿对王熙凤也有很多的疼惜，她知道这个女人好强，这个女人在外面老是顾着情面，可身体已经一塌糊涂了，只有最贴身的平儿知道。我们知道平儿在之前跟鸳鸯讲过，说王熙凤得了血山崩啊，就是这个听经以后血流不止，是一个不得了的病，所以平儿对王熙凤有很多的疼惜的东西，所以她怕她操劳，她觉得她又知道一件事情，又多一件事情，心里面又多一个气，所以她就跟她讲说没事，她只是问问啊，问问你身体怎么样。所以我们读《红楼梦》一定要小心，这里面每一个人的语言就是那个角色他的心情跟他的性格，所以平儿是一个忠心耿耿对待王熙凤的人，而且是从真心里面去关心他，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事情让他少知道一点比较好。那王熙凤就笑了说，哎呀，倒是他还记挂着我。我们注意一下，王熙凤讲这句话当然感慨很深，这个感慨是王熙凤管家管了几年之后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那这样的人有权有势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巴结在旁边，可是一旦生了病不太管事，然后把大权交给李纨跟探春之后，他就忽然有一种冷落的感觉，特别是王熙凤，因为王熙凤是喜欢风光热闹的，他总觉得旁边要围着一大堆人，可是就觉得好像有点冷落，所以特别会在这个时候有感触，说只有探春他还记得我，还会问问我身体好不好。他说刚才又出来一件事，好，注意一下这个语言，就王熙凤这样的一个人你会觉得每天就是大事不断小事不断。他说刚才又出来一件事情，有人来告了柳二媳妇，就是那个主厨，姓柳的那个主厨，说他跟他妹子通同开局，就是这个赌局现在只抓了他妹妹没有抓他，可是外面谣言说这个赌局是他跟他妹妹一起开的，光抓他妹妹是不公平的。好，所以你就看到那个《红楼梦》里面要处理事情真是复杂，因为派系太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在争权夺利，所以事实上这个家败是败在这里，是从这里就败起了。所以王熙凤就讲说，这个事情我想了一想，你平常就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就作为一个特别助理来讲，平儿常常跟王熙凤说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很有趣，就是平儿是《红楼梦》里面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啊，就是她自己我们提过很多次，平儿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年轻时候就做王熙凤的丫头，王熙凤嫁过来她也嫁过来，她是一个陪嫁的丫头，陪嫁丫头是最没有身份的，然后陪嫁过来的贾琏又是这么不成才，所以他常常就躲着贾琏，你也会觉得平儿一辈子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希望，在感情上在婚姻上都没有希望的一个女孩子，可她就是忠心耿耿的对王熙凤非常好， 而那个好里面还包括他分担他所有的劳苦，很多事情他帮他处理，处理完以后他又不告诉王熙凤，他觉得王熙凤知道以后心里面又多添一个烦恼。所以这是真正最得力的这种助手啊，就是他可以处理很多事情，有那个能干，可同时他又心地非常非常的善良。所以王熙凤大概这个时候也有一点感谢平儿，就说你平常老是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那我听到以后我也就觉得，哎呀，最近老是不顺，动不动就得罪这个得罪那个，又提出来得罪了邢夫人，就是她的婆婆啊，好端端没事就得罪了邢夫人。邢夫人有一次当着 一大堆人说，啊，你要不要把那个人给放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就给他难堪，所以他就心里面很多的气憋在那里。所以平儿也知道说王熙凤很多的生理上的病其实是心理，那个心理是好强好强，而没有一个真正实际的体力去支撑这个强，所以其实是一直在透支啊。所以王熙凤就说，你平常老是劝我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那尽量的能够把心放空闲一点，好好的保养自己。他说我以前听不进去，那果然现在落了这个下场。所以这里面是有一点真的把平儿当很知己的人，那就跟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你看我把太太也得罪了，自己反而赚了一场病啊，身体也生了这样重的病，他现在我也看破了，就由他们去闹吧啊，由他们去闹吧，那横竖还有许多人呢。那这里面是一个他的破灭，那个破灭是说这个贾家如果已经腐烂了，我要去东补西补也补不起来，那我要撑也撑不起来，那这个房子要垮，第一个压的也不是我，他其实是有点破灭。那么也是王熙凤透露出他多年的好强之后，忽然有一个巨大的沮丧啊，沮丧或者灰心。其实这里面很本能的一点也就是从她丈夫开始，就这个贾琏本身就不成才，那么老是在外面惹一大堆事情，那么最近的事情就是偷那个祖母的床底下的东西去当。那所以这个东西看在王熙凤的眼里其实是有一点忧伤的。那我们也记得他们夫妻俩吵架的时候，王熙凤也讲过很难听的话，说以为你们贾家都有钱，他说我们王家就他娘家凤砖子里面少一点东西都比你们贾家的多，这样。所以他大户人家出来，他也觉得自己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觉得嫁到门当户对，可嫁过来以后发现这个家族整个都已经腐败掉，那种无奈的感觉啊，非心情上的这种无奈。他说我现在也乐得做个好好先生啊，得乐且乐，得笑且笑啊，能够快乐就快乐一下，高高兴兴的能够笑就笑，那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吧。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破灭，就是觉得不想管了，这样。所以我就答应知道了，那并不挂记在心上。我们知道知道了这三个字很有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故宫博物院去看清朝所有皇帝批的奏章，后面就写三个字知道了。我觉得知道了很好用啊，有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很喜欢管事情，你总是要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样，年纪大了就有时候累了，然后也故意卖关子，所以什么学生跟你报告什么事你就说知道了，这样他就待在那边，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因为知道了三个字无褒无贬，也没有赞成也没有不赞成。所以后来我就懂说，哦，古代这皇帝真厉害，那大臣写了几万字的什么万言书，他后面就知道了三个字，这样。那大臣也搞不清楚摸不着头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是赞成做这个事呢还是不赞成做这个事啊？我想这里面都有他们的搞政治的这个玄机。所以王熙凤终于领悟到底下人跟他报告任何事他就说知道了，那其实是不处理，或者说等到逼不得已说再处理，那么就看你们怎么闹，到底要怎么样。因为别人跟他说刘家的跟他妹妹一起在开赌局，你要不要处理，他如果当年的话可能就抓来打一顿把事情查明查清楚，现在他就说知道了，他也不去处理这件事。那平儿说奶奶果然如此，就是我们的造化啊。平儿觉得很安慰，说你终于听进我的话了，你终于以自己的身体为重了，那不会把自己的身体整个的赔进去的。 下面这段是非常精彩，你就看到贾琏跑来了，就是王熙凤这个不成才的丈夫，偷了老祖母床底下的东西，当了1000两银子。可他万没有想到，怎么他的妈妈就是邢夫人忽然把他叫去，然后跟他要200两银子。好，我们读下面这一段。他说，王熙凤跟平儿一语未了，话还没讲完，贾琏进来了，就拍手叹气。注意曹雪芹写人的动作是非常精彩的，就贾琏就是20岁，可是有一点不成才，所以也蛮幼稚的，因为他完全没有意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拍手叹气，然后说，好好的怎么又生事，前天我跟鸳鸯借当啊，就是说偷老祖母的东西去当，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这讲的是邢夫人啊，邢夫人怎么会知道了，刚才太太叫我过去，把我叫去了，跟我说不管哪里先挪200两银子啊，就是挪给他200两银子，因为8月15要过中秋节要用这笔钱，那贾琏就跟他回答说，我没有地方挪这笔钱，那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挪，我白跟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说没有地方，那前天1000两银子的当是哪里来的，下面讲很重的话，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现在200两银子你就这个样子。好，你可以看到《红楼梦》的家族斗争多么严重，这是母亲跟儿子在讲话，说你可以把老祖母的钱当出来弄了1000两银子，我今天做妈妈的中间抽200两银子，你就说没有。所以家族里面，其实探春后来的哭是在哭这个，就是这个家族里面三代之间的关系，如果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关系，这个家族怎么会不败？孙子在这个打探老祖母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占一点便宜，妈妈打探儿子有什么东西可以占一点便宜，变成了这样的关系。好，所以我想《红楼梦》其实你细读的时候，读到74回，就觉得其实这个抄家根本不需要别人抄，那也许这个孙子是比谁都更清楚他老祖母的床底下有什么东西，而且一一的在打主意怎么去把它搞光。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写到大家族这种好几代富贵的家族最悲惨的部分。那如果我们是一个简单家庭，大概都不是很容易懂啊。我曾经看过那种大家族里面在谈这种家族里面的分财产，然后那种反目成仇，母子上法庭的这种状况，就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可能对我们来说那个经验很遥远，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你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家族，好几代的富贵，那那个钱财是上几十亿几百亿，你会不会连最基本的亲情都没有。好，所以我想这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这个发生啊，就是他转述了这个邢夫人讲的，说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现在200两银子你就这个样子，幸亏我没跟别人说啊，意思说你要不要给，你不给的话我就把你这个事情给抖出来啊，妈妈就会把这个儿子的事情给抖出来，那而且他袖子里还有一个绣春囊，所以我的意思说，邢夫人这个时候觉得她一生最得意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她抓到了她最恨的两个人的把柄啊，一个是她儿子，一个是她媳妇。所以有时候很难想象《红楼梦》，你真正把人物关系搞清楚再去看这些部分的时候，觉得啊，真是恐怖啊，就是背脊骨都凉起来的感觉。所以探春的哭就是说，外面怎么杀其实杀不死的，因为你这种家族铜墙铁壁，门禁森严，可是你永远防不了自己内在的东西。所以大家知道，读历史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古代最有名的政变都叫做玄武门之乱啊，因为古代的玄武门就是北门，都是自己家人看守的叫北门，因为南边都是重兵防守，因为南边都是外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李隆基的政变，我们看到这个好几次唐代的政变都是玄武门之乱，从北边都是自己家人，而且都是最亲的啊，全部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因此有时候看到这种复杂的社会结构，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所谓的大家族啊，这种大家族它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情况。那贾琏就很纳闷啊，贾琏这个人也是笨笨的，头脑其实不是很清楚，他说，我就在想，邢夫人太太分明不短，她又不缺钱用，一个贵夫人她又不缺钱用，她干嘛跟我要这个200两银子，何苦要来 找事情奈何人。我不知道大家读懂没有，我刚才提到说邢夫人在这里要证明她的权利，所以她真的其实不缺这二百两银子，她只觉得说你们有我为什么没有，那你们风光为什么我不能风光，她其实在证明她的权利。所以这样的心情去整人的时候是更可怕的。如果她真的缺这两百两银子，这个动机反而是比较简单的，她的动机是比较复杂，因为她觉得王熙凤嫁过来以后，她老在这个媳妇面前抬不起头，她早觉得这个媳妇这么风光，她自己这么窝囊，所以她一直想要报复。所以现在她知道了两件事，一个是你们偷老太太的东西，一个是你们有这个绣春囊，所以她就想要报复。所以就在这里，其实贾琏没有说错，就是她怎么会缺这二百两银子，做一个贵妇人怎么会缺这二百两银子。那只是贾琏头脑有点转不过来。好，王熙凤就在想，你看到王熙凤的反应，王熙凤立刻想到，就是说当天谁在旁边，那天谁会有可能去泄露这个秘密。就是很奇怪，你会看到曹雪芹写人物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那个人的反应，可是这里面上百个人物，曹雪芹根本就是一个有点精神分裂的状态。就他立刻反应，就王熙凤立刻说，哎，那天我没有跟别人说呀。他说谁走漏了这个消息，那平儿就听了以后知道王熙凤要追查，就细细的想说那天有谁在这里，想了半天说，哦对了，那天说话的时候没有外人在啊，并没有外面的人，都是我们自家人，应该不会透露出去。可是到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候，记得这什么东西吗？就是贾母床底下大箱大箱的那种金银器跟席器，就是大概过年过节人家会送的什么大的蜡烛台啊什么，这种东西平常也不太用，可是你要去当的时候真的是蛮值钱的东西，因为都是贵重金属的东西，金银家伙，就是一整箱抬来了。那平儿就想起来说，那个东西抬来的时候，老太太那边的傻大姐的妈妈刚好来送浆好洗好的衣服，所以你看到傻大姐这个角色又出来了。所以很多是无心的，无心的某些意外就透露出去了。可能这个傻大姐的妈妈送衣服来，看到一大箱子说，哎，这个箱子怎么在这里，不是老太太房床底下的东西吗，可能就多问了几句，话就传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绣春囊被找到，包括这个贾琏偷祖母床底下的东西，都跟傻大姐有关。所以这个傻大姐反而是说一种无心的状况，这个家族的很多问题就开始透露出来了。那他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儿，看到一大箱的东西，他自然一定会问这是什么东西，那一定是小丫头们不知道就说了出去，也未可知。平儿就要开始查案子了，平儿就把所有的小丫头叫来说，那一天谁告诉傻大姐的妈妈这是什么东西了。那所有的小丫头都吓坏了，因为我们知道王熙凤房里的丫头都是被训练过的，知道王熙凤的惩罚的厉害，所以立刻都跪下来发誓说我们都没有讲。那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小丫头可能不经意透露出去，可能不见得是故意的，自己可能也都不敢面对那样的状况。他们就讲说从来不敢多说一句，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个事情如何敢多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王熙凤房里的丫头是训练有素的，这里面包括王熙凤的厉害还有平儿的精明，训练了一批小丫头，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知道，碰到任何事情别人问我们都说不知道啊。所以知道了是很重要的智慧，不知道也是很重要的智慧，就是该说不知道的时候绝对说不知道。你就可以对比出迎春房里的丫头是乱七八糟的，就那个奶妈啊什么王珠儿媳妇都可以乱讲话的，可是在王熙凤这边所有的小丫头说我们那天都没有说。那凤姐就想了一下，她说他们一定不敢。你看到我刚才我有一点提到说一个长官好不好的问题，就说其实王熙凤非常清楚，她说不要为难他们了，不要处罚他们，我想他们是没有说，所以应该不是他们说的。所以他是头脑清楚，因为知道平常的训练到一定的程度不是这几个小丫头说出去的，他别委屈了他们。 那如今且把这些事靠后，他现在先不要讲这个，最重要的是赶快打发了太太，就是邢夫人不是要200两银子吗？他说赶快去处理这个事情，把我的金项圈，哦，我们看到王熙凤又来一个金项圈，记不记得上一次当金项圈是那个皇宫里来了个下太监要买房子什么，就这个王家嫁过来的女儿陪嫁大概还真不少，所以难怪他也看不起贾琏，说你在我面前摆什么阔，那我们王家我嫁过来我带多少嫁妆，所以他现在说把我的金项圈去当200两银子。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精彩的曹雪芹，就是贾琏的反应立刻说啊，那就再多当200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人的反应，就贾琏就是不知道那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就根本没有感觉的。那么所以说你要当那白跑一次当200两蛮划不来的，干脆当400两就多当一点。那王熙凤说不必，我现在也不等钱花。那因为王熙凤处理这个事情是知道婆婆不好惹，这个婆婆再没有权势，可是你还是她要你就给她吧，不然没完没了。所以这是王熙凤的态度，觉得不要把这个事情又闹大了。可是贾琏糊里糊涂就说啊，再当400两，他以为是蛮好玩的事情。好，这些地方都是《红楼梦》最精彩的细节，就是你看到人性的很细微的这些这些地方。所以王熙凤说，宁可我们现在缺钱，别讨没意思啊。这个没意思就是说，不要到时候他在大庭广众又来侮辱我们，因为你让他没有拿到这200两银子，他心里不痛快，他会随便找一个事情就是让你难堪。所以王熙凤说这200两银子大概非花不可的，就叫平儿说把我的金项圈拿来压200两银子送去完事啊，把这个事情处理了。那这是王熙凤的了不起。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概曹雪芹后来回想起来，这个贾家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富贵，恐怕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女性在那里。就是记不记得那个下太监来的时候，王熙凤就跟他说你赶快躲起来，意思说你不方便讲话，你也不懂讲话，所以他出面。所以这就是聪明的女人，你常常看到那个什么什么案子发了以后，那个法律的上债权人竟然是太太，太太常扮演这种角色，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在传统的社会里，她有时候也保护她的丈夫。所以她说你躲起来，那不到最必要出来的时候你不出来，所以是王熙凤在处理。所以王熙凤就那个太监说啊，我们这个夏爷爷最近怎么缺钱呢？他讲什么话？还要还吗？他如果要还的话，你们大概这辈子也还不完。那因为这个没事就来打秋风，就来要一点钱，要来要一点钱，就是说我们有钱，跟夏爷爷讲我们有钱，他就有钱花，就讲话这么漂亮。可是他知道这是得罪不起的，因为这个夏太监一得罪，连在皇宫里面的贾元春都要遭殃，所有贾家做官的男人都要遭殃，因为他在皇帝耳边讲一点点话你就完了。所以这是王熙凤的聪明，她当然是因为官家的女儿出来，她太知道政治上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问题，她知道什么时候她要打点，什么时候她可以严格。所以也看到王熙凤的辛苦啊，就是好强的女人，可是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她永远在打点这些这些人这样。那他说要去当这个项圈，那贾琏说索性就多压200吧，我们也要用啊。那凤姐说不必了，我没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道指哪一项赎呢，就说我这个项圈压出去以后什么时候能够把它赎回来我都不知道。那么已经透露出来贾家这些富贵公子根本不是生产，他们也不知道支出这么大，根本没有什么收入了，然后外面摆出这么大的排场，每天那个钱要这样花，可是只有一个人知道，是王熙凤，因为她在管家，所以她知道这些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凤姐就跟平儿就在猜说到底是谁走了风声，怎么想也想不出来。那凤姐又想知道这个事是小事，这个事没有多严重，怕的是这些小人趁便又造是非啊，又说更多的是非，生出别的事来。那当锦那边正跟鸳鸯结下仇，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莲二爷东西，那些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的鸡蛋还要下蛆呢。这个民间的俗语我们现在不太懂，没有缝的鸡蛋其实是不会腐坏的，因为通常我们说这个鸡蛋如果有缝了，所以很容易就是感染病毒啊什么，就会发臭发烂。可是一个没有缝的鸡蛋它都可以让你发臭，就是意思说有一些人造谣是非是可以完全无风起浪的，完全可以无风起浪。可是大家一定要仔细看这句话里面真正讲的人 是邢夫人。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说他们刚跟贾母那边的鸳鸯刚好结了仇，所以这句话绝对是在讲邢夫人。因为邢夫人不是替她丈夫要要鸳鸯做妾吗？就鸳鸯不肯，而且她原来是叫王熙凤去要的，王熙凤聪明得不得了，知道鸳鸯一定不肯，王熙凤就没有去，所以因此得罪了邢夫人。所以这里面讲的是她婆婆，可她不好意思直接讲出来，因为在伦理上她不能够批评长辈。可是你看到她这里讲到说这个她跟鸳鸯有仇，已经结下了仇，如果鸳鸯私自借东西给林二爷，那更不得了，因为她还要害鸳鸯的。记不记得鸳鸯不肯嫁贾赦，贾赦说你这一辈子都逃不过我的手掌心，你以为贾母厉害，可是贾母有一天会走，走的时候你看看我就要整你。所以这些都是前面就已经讲过的话啊，所以你也知道这些《红楼梦》里面这些人的悲哀的部分，就是鸳鸯也是如此，他一辈子他就说我不嫁人了，那我就是服侍老太太，老太太走了，那我要不然自杀，要不然我就绞了头发做尼姑去。那么其实都在讲这种命运上的悲惨的东西。可是他现在就在担心说这个邢夫人不晓得会闹出什么事情，没有想到邢夫人已经去找王夫人了，已经去找王熙凤的姑妈，把那个绣春囊的事情嫁祸到她的身上来。她说你连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儿带累了她受屈，岂不是咱们的过失。好，你看到王熙凤在这里反映出来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她觉得贾琏她的丈夫本来就是无能无才，那外面讲她什么不好那也就罢了，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没出息，可是人家鸳鸯好好的一个女孩子，为了你们家没有钱偷了老太太的东西，当了1000两银子，那我们现在拖累人家，她觉得过意不去。所以王熙凤也有一点心疼了鸳鸯，而不是她的丈夫，因为她就觉得贾家这些男人真都不成样子，都不是什么正经的这个角色。所以平儿笑着说，就安慰她说其实没有关系，她说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并不是为了二爷。所以有没有感觉到《红楼梦》里面这些女性其实有她们私密的情感？她说你以为鸳鸯帮她偷了那个东西出来当1000两银子是为了贾琏吗？才不是了，她是因为跟你的交情，那她觉得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明理的人，所以她为你做这个是为了奶奶，不是为了二爷。特别注意这句话，是为了你王熙凤，不是为了贾琏啊。所以有一点在讲这些女性之间彼此惺惺相惜的这个感觉。那下面更精彩的是，她说鸳鸯虽然说他私情，他偷偷的偷了老太太的东西，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我觉得这句话是重要的。鸳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绝不瞒她的主人，她得到100%贾母的信任，贾母所有的东西在哪里都问她。所以这个人如果要搞怪的话，她比谁都有权利搞怪。可是鸳鸯真的是正直无私，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她也跟贾母讲过，说你这个孙子真不像样，叫我偷你的床底下的东西，可是我看就给他吧，因为你也疼这个孙子，可是我看也不要张扬，就说我偷的，不要说你给的，因为说你给的更不得了，以后他又来要，让别的孙子也来要怎么办。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说鸳鸯真的变成贾母最好的助手，所以他来背，说我就假装说我偷了你床底下的东西，就去接济他一下，他们现在也困难，没有这个钱，所以这个才是最了不起的角色。所以平儿现在就告诉王熙凤，你以为他没有讲，他都讲，他全部跟贾母报告过。所以我觉得《红楼梦》里面平儿、鸳鸯都是一等一的角色啊，这些人要治国的话绝对是了不起的角色，头脑清楚，彼此也都了解对方啊，最正直，只是觉得可惜，就是他们落到这样一个贾府的腐败的地方，根本其实是扶不起来，就是你会觉得贾琏啊这些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旁边这么多能干的女性其实根本支持不起他们来。他说鸳鸯虽然应明是他的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为怕孙男弟女多，就他的晚辈太多了，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到跟前撒个娇跟谁要去，就是有一天他会应付不了，所以这是老太太的聪明跟厉害，就假装糊里糊涂不知道了啊，真的，你看到以前那种四代同堂的家族，底下孙子几十个，你光是过年要发一个压岁钱都快发昏掉了。那么，所以其实我相信这种老太太有她的聪明。 我觉得贾母到最后的糊涂是非常值得去玩味的，就是那个老人家的糊涂，他怎么办？他面对这么多复杂的他的儿孙的事情，他中间怎么去处理这种孙子偷盗这个事？如果是年轻时候的贾母，大概会把贾琏抓起来痛打一顿，吊起来打，就是偷床底下的东西。可是现在他老了，他真的没有那个力气，所以他大概也就跟鸳鸯联伙，怎么样去，反正把事情遮掩一下就算了这样子。那他说这个事情如果闹出来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平儿就安慰王熙凤说不要紧张，说其实老太太是知道的，不要紧张这个事，因为王熙凤也很怕，万一贾母不知道，然后是她跟丈夫去合伙偷了一箱东西出来，当了一千两银子，王熙凤也没脸下台啊，所以她也怕。那平儿就安慰她说没有关系。那凤姐就说道理固然如此，只是你我是知道的，那不知道的还不是要怀疑。好，他的意思是说那些要造谣的小人，那些喜欢生事的人，你怎么去解释都没有用。好，下面事件就发生了。看到下面写到极其紧张的这种状态出来，就是刚讲完话说太太来了，这个太太是王夫人。好，我们注意邢夫人是一个卑微出身的人，王夫人是王子腾的妹妹，薛姨妈的姐妹，所以他们是大户人家，然后王熙凤是他们的侄女，所以王夫人跟王熙凤特别好，王夫人也把管家的事情交给王熙凤，都因为他们有王家的这样的血缘的关系。那邢夫人把这个绣春囊交到王夫人那边，是给他们没脸，说你们王家的女儿做这种事情，去买情趣商店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有点把这个事情故意闹到王夫人那边，所以是王夫人来了。凤姐听了就诧异，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王夫人会跑来，那跟平儿就赶快迎接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就是一脸都是怒气的样子，就知道说不好了，有什么事情爆发，带着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我们知道王夫人通常出来绝对是八个丫头的，带着一个贴身的丫头，就是有私密的事要处理啊，有点微服私巡，不能让太多人知道这个事情。那一语不发，一句话都不讲啊，平常见面至少说哎你好不好啊，天气怎么样，都不讲话，就一直走。你看到这个曹雪芹的形容，整个在写一个事件爆发前的风雨欲来啊，所以那个事件，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的小丫头，一语不发，走到里间坐下。凤姐赶快倒茶奉茶陪笑，太太今天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没有回答她，就大叫一声平儿出去啊！这个事情连平儿都不能参与。我们知道平儿是王熙凤最贴身的陪嫁丫头，通常她是不会离开的，什么事情她都分担，可是连平儿都要出去，那我们就知道说要讲的话是太难堪了，所以就平儿出去。平儿看了这般慌得不知怎么样，因为平儿从来没有这样被待遇过，就一下慌了不知道怎么办，赶快应了一声，就带着众丫头一起出去。所以你感觉一下作者的悬疑，就事情爆发前一步一步一步的那个紧张，而不是立刻写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注意那个文笔的收敛的这种感觉啊！那平儿就带着小丫头一起出去了，就在房门外站住，那干脆就把房门都掩了啊，意思说王夫人一定是有非常私密的话要问王熙凤，所以连门都关了，然后自己就坐在台阶上，所有的人他都不让他们进出，那么意思说他有一点看守，因为主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这么严重的事，所以他有点看守在那里。好，凤姐也慌了，镜头又转回来，王熙凤慌了，不知道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么严重啊？王夫人从来不是这样，这个吃斋念佛的太太怎么会今天这么发脾气发到这样子。好，只见王夫人含着眼泪从袖子里啊，又是袖子里面，我一再说袖子里面东西可以装很多很多，从袖子里扔出一个香袋说你看。好，还是没有讲任何东西，说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所以我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说 所有性的事情本身不见得那么严重，可是外面因为性而引发出来的那个道德上的危机感可能比性还要严重。所以我的意思说，曹雪芹后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写的是这些外在的东西，而不是那个绣春囊。绣春囊也不过就是两个人抱在那里，哪有那么严重，可是外在的这个东西啊，所牵连到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可能在这种事情上变成这么严重的道德批判的东西。那凤姐赶快拿起来看，是一个十锦春意香袋，十锦很多漂亮的不同颜色的布拼起来绣花的一个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你从哪里拿来的，这是你从哪里得来的。王夫人看她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声音都已经发抖了，说我从哪里来，我天天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细心人。好，这个时候是责备王熙凤了，我把所有家里大小事都交给你，觉得你是一个好的一个管理者，那委托给你，那所以我才偷个空啊，就是我什么事都不管，我就是念念佛经啊，吃吃斋啊，这样谁知道你跟我一样这样的东西大天白日啊，就青天白日的就摆在花园的山石上，被老太太丫头捡到了，那幸亏你婆婆遇见，就是邢夫人啊，幸好被你婆婆看到。所以这个王夫人也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她不知道这中间有这么的多的心结，她也不太没有想到邢夫人是借这个事情来报仇，来整她的媳妇，所以她还说幸亏，幸亏的意思说没有外人，是你婆婆看到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婆婆真的关心这个媳妇，就私下把她给她媳妇就好了，干嘛弄到她的姑妈那边去，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么其实是张扬出去了，可是王夫人也有点糊里糊涂，就说幸亏你婆婆看到了，那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就是如果不是你婆婆挡住，我想邢夫人去送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跟王夫人讲说，你看幸好我疼你们，我关心你们，不然的话就送到老太太，给贾母知道了还得了，那贾母会说你们王家的这两个女性都嫁到我们贾家，你们家教是什么，怎么会搞一大堆情趣用品这些东西出来。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当然也知道说，因为王熙凤王夫人他们这种王家最要的也就是脸面，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张扬出去是对整个家族都是很难堪的事情。特别提到说啊，幸好没有送到老太太跟前，那他就说我就问你这个东西怎么会丢在那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王夫人一点怀疑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花园里面这些女孩都没有结过婚，所以不会有这个东西。第二个，没有怀疑宝玉，因为是他儿子，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从心理学上是可以好好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一头就认定就是王熙凤，而且邢夫人王夫人都这样认定，因为他刚刚新婚，所以他们就认定就是王熙凤。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刚刚提到说，其实很多的道德的偏见造成你在事情面对事情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推理。因为我比如说我就会想说很有可能是宝玉啊，他整天在外面玩来玩去，他也不把这个当一回事的，那个小男孩对那个性的东西刚刚发育有好奇，绝对很可能的。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把他当一个很严重的事，这个母亲自然就先过滤他的儿子啊，因为他觉得这是大逆不道的坏事，所以儿子不会碰这个事情。可是如果不是大逆不道的坏事，每个发育的男孩子都可能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在这里细读曹雪芹在写的时候那个认定性，就是王夫人的那个认定是这么笃定的，就是说你怎么会把这样的东西掉在那里。好，凤姐听了以后也都变了颜色，因为她觉得她已经被认定就是那个嫌疑犯了，那还了得，就是说她觉得怎么会一下就认定就是她了，就说太太你怎么知道是我啊？你怎么知道是我的。那王夫人又哭又叹口气说，你还反问我，你想想看，一家除了你们小夫小妻，剩下就是老太婆们，要这个干嘛？这个有点小看老太婆我刚才提到说，其实任何事情不管科学或文学，当它有道德偏见的时候，其实它是很难去判定事情的。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不成熟的社会其实太多道德偏见，所以它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事件去推理。所以等一下你就看到王熙凤的反应就不一样，那这个王夫人就是觉得说都是老太婆，老太婆要这个是干嘛。那另外就是女孩子还没结婚的女孩子，她们根本没有机会出去，她们哪里得得到， 好，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提到说道德的偏见，因为他已经分好了，说那么老的不会用，这么年轻的也不会用，那当然就是你们刚结婚的这个小夫小妻，他会有这个绣春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种糊涂，就治理一个这么大的家族对人性上的这种不了解的这个状况。他说自然是那个莲儿啊，你的丈夫莲儿假莲不长进的下流种子，一定是他弄来的，就啊，一定是他弄来，就骂了这个贾琏。那因为对贵夫人来讲，觉得这个东西情趣用品什么总是不好的嘛。我不晓得了，现在如果一个婆婆碰到她儿子媳妇用情趣商店的东西，到底会怎么反应？其实我们不知道。可是我相信，绝对在今天也发生。可是这个婆婆就说，一定是那个贾琏不长进东西。可这个时候，她又把王熙凤过滤了，因为王熙凤毕竟是他们王家的人，她觉得我们家教这么好。怎么会用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王夫人的语言其实蛮好玩，你就看她一层层过滤，她一定是那个莲儿假莲不长进下流种子，从外面大概搞了一个什么情趣用品来。你们又好啊，你们又和气，说这个和气讲得很委婉了，就是你们大概很需要一些刺激的东西，就是夫妻两个看看 A 片啊什么东西去刺激情趣的这样的东西。他说你们又和气，当做一件玩意儿，那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啊，这是王夫人最大方的一次对性的支持，说你们刚结婚，你们年轻人，那看看这个东西，玩玩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的。那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忽然想到以前年轻时候是有这个经验。啊，我觉得这个语言是好玩的，就是他忽然转过来，本来都是责备责备，忽然说年轻刚结婚，那闺房里面有这样的东西是有的，你还跟我赖？好，你看到这个判定，就说一定就是你们了。因为别人不会要用到这个啊这个东西，那幸好园内上下大部分的人都不懂事，那么也都没有捡到。如果丫头们捡到，如果是你姐妹看见，如果是探春他们看到，这还了得？因为过去觉得没有出嫁的女孩子碰到这种东西，那更不得了了啊！所以王夫人说：“你要命不要啊？就是这个王家的所有的名誉都会毁于一旦。”好，他说这个外人知道的话，你性命脸面要也不要。好，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会看到那样的社会里，性这个东西是可以这么严重的，真的可以不要性命。可是前面发生过，对不对？金钏就是跟宝玉讲一些比较自由的话，最后就跳井自杀的。那所以我常常跟朋友提到说，有时候很奇怪，你看到一个社会里面逼死人的东西是什么？那钱可能逼死人，你很容易看到，可是名誉这个东西也可以逼死人的啊，或者是说一个性这样的东西光碟一流通，这个人就再也活不下去了。那杀他的是什么东西，其实也是有趣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社会里面的舆论或者道德。那在那样舆论道德这么严厉的状况里，王夫人当然知道你性命到底要不要，因为别人可以拿这个大做文章，你王家的人就完了啊，可以大做文章。凤姐听说又急又愧，她就觉得怎么分辨都没有用，因为她根本已经被认定就是那个犯人了。那一下子紫胀了面皮，就依炕沿双膝跪下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她也要表白一下她自己。那么你看到王熙凤多么好强的人，这个时候她都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女性的贞洁或者女性的品德全部拿来变成审判，全部变成审判，根本还八字都没有见一撇，没有任何证据，可是就是认定了就是你。我想大家感觉一下，紫胀面皮双膝跪下含泪，是我们社会很多女性会发生的事情。那她必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她就是要自杀以谢国人，因为所有人都要等着看说你要不要自杀，因为你的贞操你的品德都没有了。我觉得曹雪芹的书细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大的批判啊，就看到一个社会里面，那王熙凤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啊，根本没有做这件事。好，我们下面就看到王熙凤在这样的时候就透露出她的了不起。就这个时候，要是别的女的，大概就赶快就撞墙了，就说我那我就死给你看吧。 根本就没有能力分辨到底是我或者不是我。王熙凤这时候仔细的跪在那边，含着眼泪，又羞又愧，可他在看这个东西，然后跟王夫人分析，你看这个东西它是仿内造的东西，那个弓是市上卖的，就是在高雄小街小巷都可以买到的情趣用品，那我王熙凤何等人，我怎么会去用这个东西。好，这个是有趣的，我看到这里我才想说，哦，王熙凤一定情趣用品都很讲究，因为他又透露出来另外一个讯号，所以文学的好玩是在这里啊。大家就看到说他含泪就申诉说，太太你说的固然有理啊，说你说是我，我也不敢辩驳，那我不敢分辨说我没有这样东西啊，意思说我有，我们夫妻刚结婚，我们是有这样的东西，可是其中还要求太太细细的详查啊。他说这个香袋你看外头是故宫仿着内宫绣的，故宫就是外面的一般的工人，内宫是讲皇宫里面的工人，就是真正高手才会被请到皇宫里，所谓内府，为内府去造。所以这些部分绝对透露出中国应该可以有一个情趣用品历史出来，就是过去的皇宫是有这一批工人的，专门是做皇宫贵族的情趣用品的，那个宫是细得不得了。那么所以王熙凤特别解释说，这个不是讲究的东西，是外面很粗的东西。他说袋子穗子，就这个香袋上面有袋子有穗子，都是市卖货，都是地摊上买来的，那怎么会，我怎么会用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王熙凤的了不起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现代观，现代的法律绝对讲证据的，你必须把证据一一的去厘清，而不是一个道德的偏见判断。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这本书里面精彩的人物都可以活在今天，像王熙凤这种平儿这种人，可是很惨，他们活在那个时代，所以百口莫辩。因为这个王夫人这个姑妈一来就说，就是你啊，不可能有别人，那么一下就认定了，所以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可说了。那他说我年轻不尊重啊，我就算我年轻需要用这个情趣用品，我不够尊重，我也不要老石子，这个老石子，那这个老石子是有的这样的烂东西，那我至少买一点名牌的，我干嘛用这么不好的这个东西，那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好，你看到王熙凤这个时候还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就头脑清楚啊，头脑清楚。所以我一再提到说王熙凤活在今天绝对是一个高手，因为他就是一个现代人的观点，就是说法律要讲证据的，那一二三怎么样子。他说第二，这种东西不是常带着的，哪里有人随身老是带着情趣用品，这个东西只有在闺房里用，我怎么会带着到处去乱跑还丢在大观园。因为王熙凤并不住在大观园，他到大观园只是去办一些事情，跟李纨商量事情，我哪里白天去上班的时候带着这个东西啊？他就会让王夫人想一想说，有没有大脑，哪里有人带着这个东西每天这样去乱跑的啊？他说这个东西不是常带的，我就是有也就放在家里，怎么会带在身上呢？况且又在园子里，还跑到大观园去，那大观园里姐姐妹妹都跟我很好，每天就拉拉扯扯的。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常常喝醉了酒啊什么，就东摸摸西摸摸的。那个有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个李纨就摸了那个平儿的怀里的钥匙的，说哎，这个硬邦邦什么东西，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是女孩子，女孩子之间他们不太有什么禁忌，他们常常就会东摸摸西摸摸的。所以他说万一我挂在身上被这些姐姐妹妹看到还得了，所以说我怎么可能会带着这个人乱跑。其实第二点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你就看到王熙凤就讲给这个王夫人听说，你怎么不会想一想，哪里有人带着这个东西白天到处乱跑的。那如果露出来，不但在姐妹面前，就是奴才看见，我底下还这么多佣人，这些佣人看到我哪里有脸面，就是你用这个东西是非常私密的，你怎么会让佣人看到你在用这样的东西。那我虽年轻不尊重，也不会糊涂到这里。那我觉得这个糊涂两个字其实有点讲给他的姑妈听，就是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啊？就头脑都不去多想几个层次，这是第二点。好，接着他讲第三点，他说你说我是年轻，因为我是年轻的媳妇，所以我会用到这个，那老的不会用，小的不能用。其实这个推理其实大概蛮有问题的。他说我是年轻媳妇，算起奴才来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好，这个也是王熙凤很冷静的分析， 因为我们看到思琪啊，这些丫头都已经到了十六七岁，她们都懂事了，所以她们如果回娘家看看亲戚，偶然出去，像思琪就是跟她的表哥就认识了，然后这些东西就可能传来传去。所以她的意思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能用到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些年轻的这些丫头们，她们也常常到大观园去，晚间个人回家的时候，难道不是她们身上的吗？好，下面第四点，你看他一二三四一一的去分辨。那除了我常在大观园以外，还有那边的太太，那边的太太是谁？尤氏，记得吗？那个尤氏常常带了一些小妾过来啊。那他说这些人，他们带着小姨娘，这个小姨娘就是刚刚被收为妾的人，这种人是最有可能有这个东西的，因为男主人收他做妾的时候，男主人年纪到了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性变得比较像游戏。有时候在前面年轻的时候反而不会，反而是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去就是就像假设要鸳鸯做妾，那他就很需要这种东西。那所以王熙凤就跟他分析说，像嫣红啊、翠云，就是原来是丫头后来收在房里的这些妾，那他们都是年轻侍妾，就是小老婆，长得漂亮的年轻小老婆，他们更应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的甄大嫂子，贾珍的太太，那也不算多老啊，大概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也不算太老，她也常常带配奉这些妾过来，那胭脂不是他们的啊，有可能是他们的。所以我想在这里王熙凤的个性就显露出来，王熙凤的个性就是抽丝剥茧，慢慢厘清到底有谁有可能，去把范围缩小。那他也要为他自己分辨，就是说不应该一下就把这个东西认为是王熙凤的啊，应该慢慢去厘清一些事情。他说第五，好，看到第五点，这个人又羞又愧，跪在地上哭，还可以一二三四五啊，分析到这么清楚。这样他说园子里面的丫头太多，保得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就是他们年纪到了，也许他们就外面有男朋友，那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保证的。也有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啊，就懂得性这个东西了，或者一时半刻人查问不到就偷着出去，或者借因跟二门上的小妖们打牙犯罪，外头得了来。打牙犯罪，这些小厮大家可能见识过，前面就是管那个大观园的门的一些小男孩，这小男孩是最有趣的，因为他们常常跟那些就是我帮不帮你开门，你现在要出去买臭豆腐，你要出去买什么桂花油，我帮不帮你开门，那你要给我一些什么好处，你给我个巧克力糖我就帮你开门什么。他们就这种小孩子其实是最容易犯规的，因为这些丫头跟他们年龄又差不多，就打打闹闹打打闹闹，然后他们身上常有这种东西，可能就故意给他们看。所以王熙凤的第五个分析就是说，这些人也极有可能就把这个东西就带进来了，那从外面得来的也未可知。他说如今不但我没这个事情，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保证。太太你细细的想一想，所以王熙凤讲的说，不止我自己没有这个东西，我可以下保单连平儿都没有，那这个真的是保对了。我们知道平儿是绝不敢碰这个东西，因为平儿作为陪嫁丫头来讲，贾琏一到房子里她就出来，贾琏一出来她就进去，她永远不跟贾琏在一起，因为她知道她只要跟贾琏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的可能，王熙凤就醋缸都要打破。所以平儿是摆定了是绝不碰这样的东西的，所以她也可以保证说平儿也没有啊，所以他就让这个王夫人自己好好想一想。好，这个时候王夫人头脑才慢慢清楚过来。王夫人听了这一席话，一二三四五，觉得非常近于情理，他就叹了一口气，他说：“你起来啊，觉得自己责备错了，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这个大家小姐出身，当然语带双关，是你也是我，就是我们王家的女孩子。可是她的着急，是因为她是被邢夫人逼问了。”就邢夫人说你们王家的女人怎么这个样子，所以讲的是王熙凤，可当然就带到了她，因为他们都姓王，都是这个家族出来的。她说我也知道好，你是这个大家小姐出身，不会轻薄至此，不应该这么轻薄，那不过我气急了，拿了话来激你啊，我气生气有点着急了，故意来刺激你，那如今怎么办， 你婆婆刚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啊，你婆婆就邢夫人刚才打发人把这个东西装在一个信封袋密封起来，当成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交给我，那说是前天从傻大姐手里拿到的，把我气了个死啊，她被气了个半死。那么这里面我们也知道说，我一再提到这个绣春囊其实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啊，如果说是一个年轻小孩子他们要看看玩玩，其实不是那么严重，这里面引发的是家族跟家族之间的比赛，脸面道德把这些东西挂在这里。所以他气得个半死，是因为被外人有一点暗示说你们王家没有家教啊，所以他气得个死，这句话其实是蛮严重的。我想也没有那么不得了的事情，事情都青红皂白还没有调查清楚，怎么会这么生气。那凤姐就说，太太快别生气，如果被大家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那贾母知道了更不好，我们还是平心静气暗暗访查才得确实啊。她的意思说我们现在不要声张，我们慢慢就来查一次。可是呢，我想王熙凤也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查根本无从查起，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就抄检大观园，就是把这些小孩子所有的私密的东西全部翻出来。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平常你根本碰不到的私密的东西，到了潇湘馆，林黛玉会有什么私密的东西？就丢出来一大堆什么男孩子的手帕呀、袜子啊、记名符啊，然后那个抽查的人说不得了了，这个林黛玉怎么都有这种东西，你也吓了一大跳。王熙凤看了就笑了，说她跟宝玉从小住在一起，宝玉东西根本还没拿走，所以你就哈哈一笑，就觉得说这些大人怎么会这么紧张？因为我们知道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大概就八九岁，所以他们两个是睡在一个床上的，就小孩子的东西那个玩的东西啊，这些根本就还没有分开来。所以其实你等一下看到抄检的部分你会心痛，就是觉得原来一个两小无猜的世界忽然被污染到这个程度，而这个污染是他们假借着不污染的名义去的，他们假借说你们不可以被污染，可是他们其实污染了这个青春王国，就是其实小孩子根本天真烂漫，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说暗暗的查访，那如果访不着外人也不知道啊，就说万一查不到至少不会声张出去，那这叫做胳膊折在袖里面啊，就是胳膊断了至少不要让别人知道。那现在只有趁着赌钱的原因就开革了很多人，这个当下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这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注意一下这句话，周瑞家的这些老管家很多是王夫人的陪房的丫头，已经在贾家几十年的老管家，他们不会随便透露风声，不会把话透出去的。我们找这几个老管家，我们来组成一个专案小组，今天晚上开始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是抄检大观园的开始，就他们开始要组织一个真的就是专案小组，而这个专案小组里面基本上是王夫人的陪房四个媳妇。可后来王夫人觉得不对，她说这个人都是我们的，那万一另外一个党派的人 不同意不是不好吗？好像另外一个党派也应该有人，她就找了邢夫人的陪房，就王善保家的，变成五人小组一起来查这个案子。好，所以读《红楼梦》其实蛮有用，你现在也可以有用，就是四个人是王夫人的，可是她要有一个是邢夫人，邢夫人是密报这件事情的，而且她等于是对立，他等于是跟王夫人跟王熙凤对立，所以让他有一个人参加，所以他将来没有话说，就是王善保家。那么王善保家将来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人忽然觉得哇，他怎么变那么重要，怎么在专案小组竟然有他，所以他就开始乱来了。那乱来包括就是探春说你们要查就查我，不要查我的丫头，他竟然去翻探春的裙子，被探春一个耳光打过去，说你什么东西，你敢碰我这样。那那个时候你就看到贾家真的很惨，探春那个时候就哭了，就说这个家族怎么到这种地步，自家人抄自家人，然后乱七八糟，没有规矩了啊，完全没有规矩。所以下面这场戏是写得非常精彩，可是现在就是王熙凤在不得已的状况，尤其是她自己是一个嫌疑犯，所以她必须帮王夫人把这个专案小组组织好， 那么也可以使他自己清白。也许在平常的状况里，王熙凤不一定赞同做这个事，可是注意一下，因为王熙凤被牵涉进去了，他被牵涉进去，所以他必须赞成说，好，我们就好好来查一次，来抄检一次这个大观园啊。那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有些丫头，他说有些丫头因为年纪大了我想下面有一段戏都是在讲丫头的戏，思琪啊，这个迎春房里的思琪，宝玉房里的晴雯，这些女孩子，我一再提到说她们大概都是八九岁，因为家里太穷，就签了卖身契，就卖到贾家。那么经过一个培训的过程，可能十岁左右她们就分到各房里面去帮忙。因为之后大家会看到晴雯死掉了，晴雯死了，宝玉写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祭文，悼念晴雯的祭文，说你在我旁边5年8个月，五年八个月，现在16岁，所以你就知道是10岁到16岁的时候，他陪在宝玉旁边，然后勤枕节目，帮我铺枕头，帮我铺被盖，帮我梳头，帮我洗脸，勤枕节目。所以他后来难过得不得了，就最难过就是晴雯的死亡。那这些女孩子都是这么小，比宝玉大一点点的年龄进来的，那么因此现在他们大概都是16岁，所以王熙凤就觉得16岁其实懂事了，那要不要找一个理由就把他们发配出去，那么该嫁车夫的嫁车夫，该嫁佣人的嫁佣人，那这些丫头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我们知道这些丫头一心一意想的就是被男主人收为妾，像袭人就是打定主意就做宝玉的妾，大概是最好的下场，因为没有其他的可能。那其他的可能就是有一个男佣人最近还不错，就赏你一个丫头，记不记得贾琏就是他老爸忽然送他一个丫头的，就做妾了。所以其实在讲这些丫头的命运，我觉得也是曹雪芹最心疼的一群人。我们觉得曹雪芹心疼黛玉，心疼宝钗、史湘云，其实不完全如此，他对这个年龄的很多的丫头他非常的心疼，因为这些女孩就是卖到他们家跟他一起长大的过程，所以他们一直服侍他。好，所以这个时候王熙凤就说这些丫头都很难管了，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也想谈恋爱了，那要不要就是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发配一些人就是找一个毛病，说拿个错，就是随便找一点错处撵出去配人。那你当然也看到王熙凤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这是她的方便，可是听起来蛮可怕的，一个女孩子9岁10岁卖到这个家，做到16岁，找她一个毛病，拿一个错，撵出去配人，赶出去发配给别人就出家，她的命运一辈子就决定了其实是蛮悲惨。那王夫人也有一点难过，就说好像应该要这样办了，可她也觉得很为难，她说当年林黛玉的妈妈贾敏她做小姐的时候，那个身边都是丫头，那比起来现在这些黛玉啊、宝钗根本像小鬼一样，根本没有人在照顾，所以其实在讲这个家族这一代已经远不如上一代，上一代出来可能20-30个丫头，现在大概是16个。那王夫人就已经有点难过，觉得家道都败落了，那让他们更俭省，又开阁几个，又在裁员，他就有一点为难，他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他还是照办了。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晴雯就会第一个被赶出去的，因为王夫人看她头发就觉得不正经，所以她看正经不正经的方法也很有趣，就是看到这个人头发没梳好不正经就赶出去所以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抄检大观园这一段好，谢谢。